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浩浩汤汤。 Hello， 大家好。今日你哋会好奇怪啦，见到三个新面孔，咁我就半身啦，因为我都上过嚟浩浩汤汤都两三次啦，就做阿 Eddie 嘅嘉宾，亦都做过主持。咁我自己介绍自己先啦，我系阿 Ringo 麦永开。咁坐喺我左手边嘅咧，就系我哋嘅电影人阿 Neil Neil。 系，你好，大家好。我以前都做过维斯理嗰、那个。呢邊也都做過， 係啊，我記得我做你嘉賓啊嘛， 係啊係啊， 咁好啦，坐喺我左手邊，啊對唔住，右手邊呢位咧就係、是、我嘅特別嘉賓啦，你自己介紹啦。 Hello， 咁多位，我係 Russell， 第一次喺度錄音。 OK， 咁啊 Russell 嘅身份好特別嘅，因為佢係我嘅大仔。咁點解我今日會係邀請咗兩位嘉賓咧？因為我哋今日個主題，大家睇下個 backdrop 就知道啦，就係講緊二十世紀、廿一世紀一百套最佳電影。咁呢個呢就當然唔係我哋三個老作㗎啦，咁呢個係呢其實就係一個叫做 IMDB， 就係 Internet Movie Database， 啊去選出嚟嘅，啊唔應該話選出嚟，佢應該係一個系統， 有機制啦，係、 就、啦、是、有機制 ranking 出咗嚟嘅，咁就即係喺過去我相信十幾年嚟講呢，好多即係我哋電影發燒友呢都以呢個嚟到睇返嘢，究竟嗰個 rating 係點樣啊，值唔值得睇啊，因為佢分咗兩 part 嘅，一個呢就係嗰啲影評人嘅比分，即係佢哋嘅嗰啲叫 film 嘅 critic， 另一個呢就係嗰啲睇完嘅時候嘅比分咁樣。咁而我哋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嘅呢就係、是、呢佢一路呢就 update 住嘅，佢有一個叫做 top 250， 即係最佳250套嘅電影嘅。咁其實呢就唔係話純粹就係以個分數高就算㗎喎。咁佢呢其實係有一個機制嘅，咁我有啲啊有啲貓子嘅，我睇睇先。咁係包括咗呢嗰啲評分嘅一個嘅 mean， 一個標準啊，個 rating 嘅標準，再加上呢幾多人投票，好似我哋啱講呢第一套呢係過130萬人投票嘅，冇犀利呀，即係個代表性好夠啊。咁再有呢就係、是、呢就要有個 minimum votes， 即係最低嗰個投票係幾多啊，即係最高又減最低，跟住呢同埋一定要有最少有25000人俾個投票嘅。咁我做咗個 formula， 咁我詳細唔同大家講啦，咁大家可以上去個網頁就睇返佢個 formula 點計嘅，咁都比較上就係客觀同埋都頗為公平公正啦，即 好過香港嗰啲嘅 database 就可能真係純粹係靠大家亂做㗎啦，係啊， 冇錯啦。咁我哋當然始終最後一句，因為呢個都係一個美國嘅網站，咁佢反映嘅呢都係一啲 Eddie 最唔鍾意㗎啦，啲歐美嗰啲叫主流嘅意識啊， 大美國主義喎。 有少少啦，我哋一齊分享啦。咁但係大家唔使擔心，我哋就唔會話好似數白欖咁樣由第一就數到第十咁樣講嘅，咁我哋都係有啲趣味嘅，因為我做咗少少功課嘅。咁、 okay. 第一我哋點解有呢個三人組合呢，我哋就係有老中青唔應該中青少三代、我話代表五六十後，阿 Neil Neil 七八十後， 系啦， 我仔咧就系九十後， 啦， 咁所以三個不同年代嘅人咧，就系講翻佢哋嘅最中意嘅電影咁樣啦，咁我哋完全就百分百系一個香港中國人，香港人嘅 viewpoint， 咁我先就梗系請教咗阿 Neil Neil 啦，電影人，好啦，你先幫大家分享你最中意啊，最中意。有三套嘅電影，即係話最有印象嘅，同埋你又要介紹一下啦。咁我唔識， okay. 我要問你啦，係咪？ 第一套可能係香港應該上過嘅，叫做《Creep》心慌慌。咁其實佢係咩戲呢？一個戲就係、是、一開頭第一幕就係有六個人，佢哋就俾一班神秘嘅人困咗一個地方度。咁好，嗰個地方咧，其實好似點咧？好似一個扭計式入面內部咁嘅，即係你係一格格咁樣，就要開對門去第二間房咁樣嘅。因為一個正方體咧 ，cube 咧，其實六個面啫嘛，咁佢就好多無限可能性啦。咁佢哋點樣走出去咧，就係成個過程咯。依個係一個好低成本嘅加拿大電影，咁但係佢嗰個效果係唔錯嘅，亦都係我諗係中意睇呢類型嘅片嘅人咧，係一個經典嘅電影咯。 cube C U B E， 我都睇過，我都係因為好多人嘅好口碑。咁我就借咗租咗個 DVD 嚟睇嘅， 係 咁好都好科幻啦，同埋好驚嚇 嘅。三部嘅 Creep 二同埋嗰個 Creep Zero 咁樣。 不過好似話 第二、第三部就比較垃圾好多啦，咁樣係咪？ 其實都唔係㗎，我自己好鍾意睇。 你都話 OK 㗎 ，OK。咁啊，好啦，呢度第一套，Russell 你睇過未啊？ 未睇過，未聽過。 未睇過。第一套我都好快。 有港版 DVD 㗎，所以買嚟睇。 啊，我都睇過第一套 OK 㗎，我覺得係。好，咁啊，第二套呢？ 第二套就係之前頭先啱啱咪後同你講㗎啦，就係嗰套叫做 Dream Catcher。即中文就叫《捕夢者》嗰個人 ，Dream Catcher，OK，Dream Catcher， 我有印象呢套，我都。 咁我但係港產片個名咧，頭先查咗都唔係好記得啦，因為唔知叫《驚夢》唔知咩嘅，因為嗰個名係比較垃圾少少啦，我覺得嚇。咁但係呢套戲嘅好處就係咧，特別之處就係佢嗰個故仔咧，你睇佢頭半 part 咧，其實你估唔到嗰個後尾個故事嘅點走法嘅，因為頭半 part 好老實講一個恐怖嘅電影嚟嘅，屬於。一班由細識到大嘅朋友，佢哋一齊去一個郊外嘅營地，係 gather 營啊咁樣嚟，咁就係遇見一啲恐怖嘅事啦，可能喺雪山入面見到一啲人受咗傷但唔見咗之類嘅。咁但係後半 part 咧就變咗一個係外星人嘅電影啦。佢嗰個故事係我自己感覺係簡略化咗啦，其實你應該自己走去睇咧會更加好睇嘅。 OK， 係幾多年？係80年代啊，90年代電影嚟？ 應該都差唔多90年代。 我都唔係好舊啊，呢套有印象，不過真係冇睇過。咁亦都好肯定咧，就唔喺我哋呢個 top 250之列。 我睇嗰啲比較溝少少，就未必通 常 喺嗰度啦。 即係啲另類片。好，最後一套。 最後一套可能係一啲喪屍嘅片啦，因為我自己好鍾意喪屍，都寫過喪屍嘅。 你係喪屍嘅其中啲電影製作人嚟 㗎喎。唔係，我係一個喪屍電影我朋友拍嘅。咁、就我係幫佢做嗰、那個小說版啫。即係我係寫小說版嘅。 我記得你出過本書係關於樣 嘅。但我自己睇好多喪屍。 咁邊套喪屍你介紹呢？ 喪屍就好多嘅，咁我自己幾鍾意。 梗係揀一套最好嗰套啦。 就係、是、日本嘅喪屍啦 ，Cows 嗰啲片咯，係啦。有一部我諗都幾多人睇過嘅、因為佢係近年在網上或者在一些地方看到的叫做Death Sushi 好像叫做即是一個那個壽司呢其實一個會咬人咁樣嘅。佢又唔係 set 嚟喪屍。 咁唔係喪屍嚟㗎喎嗰啲。 其實係 類似恐怖片嚟 嘅。恐怖片 係。係囉。壽司係人肉壽司。 唔應該叫恐怖片應該叫 Cult 嘅電影。 Cult movie, Cult movie。OK, 日本電影呢即係除咗話我哋一間一定會接觸到黑澤明嗰啲之外咧， 當然會啦。 咁就其實近年咧，我最 impressive 啊 Russell 都睇過噶啦，好多人都睇過咯，估就係、死亡筆記啦， 係、 個古仔就好正啦， 漫畫版更加正 漫畫版更加正係啦，我聽好多人都咁講。OK， 咁我哋有呢、這個七八十年代嘅溝溝地嘅， 係啊溝溝地， Neil 介紹咗，咁我相信好多人都未必睇過佢三套嘅推介嘅，咁大家可能就可以喺網上或者喺嗰啲影視店，不過越嚟越少影視店啦，而家 係啊，不過有嘅，你如果睇翻Apple TV 啊， 係咯，但係而家越嚟越容易喺網上揾到咯。我睇翻好幾套大片咧，我都喺網上揾到，仲係高清版喎，好正喎。好啦，咁阿 Russell 啦，嗱你講下啦，你咁後生，點解你會有機會接觸到咁多嚇我哋叫做經典嘅大片咧？ 點解咁多機會接觸到？首先就因為你啦，同埋原本個主持人啦，就係、Eddie 叔叔啦。咁如果要我分享一部我鍾意嘅電影呢，就由我一個90後又分享一套60年代嘅好經典嘅電影叫 Psycho 啦。 咁都得哦 ,Psycho。 係我一位最敬佩嘅導演啦，叫做希治閣啦 ，Hitchcock 啦，大陸叫希區考克啦，好難聽，係啊。咁樣咧，套戲咧就係講一個女主角係一個女秘書嚟嘅，咁樣咧就穿咗公司嘅櫃桶底咧，就諗住自己一個人就四圍走咁樣啦，咁樣咧就途中咧就遇著大雨要改路啦，就去咗一間汽車旅館啦，叫 The Base Hotel 啦。咁就遇到一個男主角咧，就係、是、一個有雙重性格或者精神分裂症嘅人嚟嘅。咁樣咧佢就好孤僻啦，冇朋友嘅。咁樣咧就淨係同佢個母親同住嘅啫。咁佢所謂嘅母親咧， 其實後來發現是死了很多年的，那他就精神分裂做一個。 是啦，你穿了橋添，我們有個 rule 應該即是不要穿個大橋，不是希望那些聽眾有機會會翻睇嘛。 哦， 不要緊，你現在穿了少少啫，但是戲都很精彩的。 穿曬呢都很值得睇的，尤其是他那個沐浴那個片段啦，就是其實是三分十三秒定十五秒的，那呢但是就有70幾個鏡頭同埋50幾個 shot 咁樣，係好值得睇，同埋好多電影人都係研究緊呢一個嘅場景咁樣囉。 好，呢就第一套啦吓，咁我哋要爆少少料啦，不如啊，即係引起观有啲听众继续追看、追听我哋呢个节目。咁啊，大家都接咗 Eddie 好多啦，佢就话啊，我係电影发烧友。咁但係呢，我同阿仔啊一听完佢话啊，你呢几套都未睇过㗎。包括我隔離呢位好似都話、原來我哋一間數嗰度IMDB 嘅第一、第二、第三位，佢都未睇過喎，咁、你點能夠叫做電影發燒友啊咁樣啊，咁呢個我哋一間就會講㗎啦。好啦，咁你可以趁短短時間啊講埋你第二套先。 第二套就一套比較近期啲嘅，就叫做 Free Idiot 啦，就係一套印度嘅電影嚟嘅，叫做作死不離三兄弟定係打死不離三兄弟咁。咁樣呢就講反映嗰陣時印度嗰個教育制度，其實我都同覺得同香港幾相似嘅，就係、比較填鴨式咁樣啦，淨係要考第一啊，攞100分啊咁樣，下下都要背到標準答案先係完美嘅咁樣啦。咁我記得有一啲場景呢，譬如呢有一個professor 啦，就問嗰啲學生啊，你知唔知邊個係第一個人登陸月球啊？咁個個都識啦，當然。咁第二個呢，請問兩位識唔識啊？ 就係唔識啦， 兩唔識就係唔緊要啦。佢就話下個個都唔識噶嘛，因為冇人會記住第二位嘅。咁所以你哋呢一度所有隔離左右冚唪唥都係你嘅競爭者嚟嘅，係啦。咁你就要求勝先可以喺呢個社會生存。咁就係正正呢一啲教育制度咁去灌輸啲知識俾啲學生，其實一個好唔好嘅風氣咁樣咯。咁套戲就係咁樣講，諷刺翻一個印度社會嘅現今嘅教育制度嘅弊端，咁係好搞笑一套電影，非常之值得推介嘅。 呢套係好精彩，我記得，亦都咧好開心，亦都好失望地咧，亞洲電影嚟講咧。佢居然呢就是排先過香港好多好多好多好多，佢應該喺 top 100裏頭都排好高嘅，我記得。即係印度大家都笑㗎嘛， Bollywood 就係一定做一大輪戲之後又跳一大輪舞，唱一大輪歌嘛。 咪不過個呢個影帝本身呢，佢其實喺印度嗰邊呢搞多社會方面嘅嘢嘅，所以佢都係一個好人嚟。 佢直情係阿劉華咁上下㗎啦，即係差唔多就話佢如果選總統呢都好大機會選得到總統咁樣㗎啦。咁我仲記得嗰陣時都好幾年前啦，就係、有啲朋友傾開，有套戲值得睇呀，我一間會睇嗰套戲，我話睇印度戲，我仲笑佢喎，即係揞住個嘴半邊嘴笑啦咁樣。咁之後又係隔咗年幾之後，啲朋友猛講啦，啊呢套好嘢呀，作死不離三兄弟好嘢呀咁樣。咁就卒之買咗 Blu-ray 啦，咁我哋一齊睇，嘩真係好嘢喎，成三個鐘嘅。 尤其是我係一個學生啦。 係呀，你學生嗰 陣時代入呢一個情況咁樣囉。咁記得仲有一個場景呢，就係問一個上 mechanics 嘅堂咁樣嘅，咁樣嗰個 professor 就問machine 嘅定義係乜嘢呢，咁冇人識啦，個主角就求其噏啲嘢出嚟，但係我就明嘅，我唔係理科人我就明嘅，咁個 professor 就鬧佢，我要 definition， 我要書本上嗰、那個唔係你所講嗰啲呀，咁又覺得咁我解釋得清楚咪得囉，咁樣呢嗰、那個模範生呢就背曬標準答案出嚟，咁就覺得好完美，咁但係係咪咁嘅我又唔覺得係囉，咁後來噏咗一個好長嘅 definition， 個 professor 都唔知係咩嚟嘅，其實呢係 你大把啲料喇喎，已經 係一個課本。 OK， 我哋返到嚟再講啊，下一節再講，我哋繼續大把嘢講。